你好，我是张绍文。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如何高效的测试。测试作为持续交付中重要的一个环节，它的使命是发现交付过程的质量问题。随着互联网迭代速度的加快呢，很多产品都是两周甚至每周一个版本，留给测试的时间越来越少。那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如何保障产品的质量，怎样高效的测试呢？我们研发模式在不断的变化，测试的定位又有哪些改变？而未来的测试又会发展成什么样的形态呢？专业的事情留给专业的人员。社会各领域的分工越来越细，设计、研发、产品、测试，大家各司其职，共同完成一个产品。但随着技术的发展，这样的分工并不是一成不变。从近两年大公司技术部门的组织调整来看，测试和开发的角色已经在不断融合。互联网发展到今天，测试的职责发生了哪些改变？移动端测试又经历了怎样的演进历程呢？在移动互联网起步之初，基本上还处在传统的软件研发阶段，产品将需求交给研发，研发实现后交给测试，测试把最终产品交付给用户。我们可以把这个阶段叫做测试的田园时代。测试作为研发流程的一个环节，只是作为产品交付给用户前的一道屏障，承担着质量保证工作。在这个测试阶段呢，有两个重要的考核指标，每个版本发现的 bug 数量和遗漏到线上的 bug 数量。在测试的田园时代，很多 bug 可能会出现多次返工，产品的交付流程也很难快起来。这个阶段的主要问题有，首先是人员对立。测试的 KPI 是尽可能的发现开发人员的 bug， 他们之间非常容易发生对立，特别是出现线上事故的时候，开发埋怨测试没用，测试埋怨开发无能。其次呢，是效率低下。虽然引入了 Monkey 这些基本的自动化工具，但是大多数的测试方法还是依赖人工执行。尽管我们不停地加大测试与研发人员的比例，但整个过程还是问题多多，很难缩短整个产品的交付周期。那经历了田园时代，测试也进入了效能时代。随着互联网竞争的加剧，交付速度成为了产品的核心能力。国内外的大公司开始适应趋势的变化，把测试团队的职责转变为团队的效能服务。测试不只是负责交付质量，还需要同时思考产品的质量和效率。正如我前面说到的211效能目标，也就是两周交付周期、一周开发周期以及一小时发布时长，测试人员需要直接为这个目标负责，思考如何快速并且高质量完成产品的交付。有个扁鹊讲三兄弟治病的故事哈，说的是长兄治病是治于病情未发作之前，由于一般人不知道他事先能铲除病因，所以他的名气无法传出去。中兄治病是治于病情初起之时，所以一般人以为他只能治轻微的小病，所以他的名气呢只在乡里。而扁鹊是治于病情严重之时，在经脉上穿针管来放血，在皮肤上敷药，所以都以为扁鹊的医术最高明，名气呢也因此响遍天下。从这个故事来看，扁鹊却认为长兄的医术最高，可以做到治病于未发。回到我们今天所谈的测试，很多公司已经开始提出测试左移，也就是希望测试在更早期的阶段介入到交付过程中，不仅是发现问题，要更多考虑的是如何避免问题的出现。测试需要深入到产品从设计到发布的各个流程，要做到比产品更懂技术，比研发更懂业务。为了顺应这个变化，各大公司在组织架构上开始把大型的测试团队打散，揉进各个业务开发团队中。产研测一体化目的在于统一团队的目标和方向，让所有人为了提升产品效能这个共同目标而努力。这样团队中所有成员都会成为相亲相爱的一家人，也就消除了产研测之间的对立现象。但是在如何衡量研发效能一文中所提到的，在产品迭代前期，团队集中设计编码引入缺陷，但并未及时的集成和验证，缺陷一直隐藏在系统中，直到项目后期团队才开始集成和测试，缺陷集中爆发。虽然通过持续交付模式可以一定程度上削减提交波峰，但是依然无法避免经常出现的踩点提交。在测试的效能时代，如何提升测试的效率依然是急需解决的问题。在这个阶段，我给出的答案是持续集成的工具化和平台化。从需求发起到分支管理、 code review、 代码检查以及测试发布等等，测试团队负责把控各式各样的工具或平台。由于整个持续交付过程涉及各个阶段的平台工具，这里呢，我只挑跟测试相关的两个平台重点来讲。第一个平台，测试平台。竞品测试、弱网络测试、启动测试、 UI 测试等，整个测试流程引入了大量的自动化工具。各大公司也改良或创造了不少好用的工具，例如腾讯的 New Monkey 工具可以大大提升 Monkey 的智能度和覆盖率。除了我们比较熟悉的 Espresso、 UI Automator 等自动化框架，像阿里的马卡卡、 Facebook 的 Screenshot Tests 都是值得学习的开源测试框架。当然，也有一些公司把测试平台打包成服务对外公开，例如腾讯的 VTest、华为的开发者服务等等。在文稿里呢，也放了常用工序的简单对比，供你来参考。那听音频的同学别忘来查看。第二个平台，体验平台。在测试的效能时代，自动化并不能完全取代人工测试。在产品交付的不同阶段，我们需要提高团队内外人员的参与度。无论每日的 daily build、封板时的集中体验，还是测试期间的员工内部检查、灰度期间的外部公测平台，目的是让尽量多的成员都参与到产品的体验中，提升团队成员对产品的认同感。当然，各大公司也都有自己的体验平台，例如腾讯的 RDM。测试的效能时代也是目前大多数公司所处的阶段。据我了解呢，很多公司的工程效能团队也是从测试团队演进而来的。随着测试团队职能的转变以及技术深度的提升，会涌现出一大批资深的测试开发人员，也会有更多优秀的测试人员走向开发或者产品的岗位。人人都可以是测试，虽然在稳定性、兼容性又或者是性能测试的一些场景上我们做得非常不错，但是对于某些自动化测试场景，特别是 UI 测试，目前还达不到人工测试的水平。就拿 UI 测试为例，由于版本迭代周期越来越短，并且呢 UI 变动又非常频繁，无论是开发还是业务测试人员对写测试脚本和用力的积极性都不是很高。由于测试脚本的编写成本和维护成本比较高，可复用程度又比较低，所以 UI 测试往往费时费力，很多时候效率还不如人工测试。那测试从效能时代走向下一阶段，在智能时代我们应该怎样去解决这些问题呢？ AI 技术在我们熟悉的围棋和星际争霸的人机大战中已经大放异彩了，那它在测试领域可以擦出哪些不一样的火花呢？先看看我们在 UI 自动化测试中遇到的几个困难。第一是覆盖率，自动化测试可以覆盖多少场景，如何解决登录、网络异常等各种各样情况的干扰。第二是效率，我们是否可以提高写测试用力的效率，或者是降低它的编写成本，做到人人都可以写用力。第三是准确性，如何提高整个自动化测试过程的稳定性，对于测试流程和最终结果是否还需要大量的人工干预分析。网易开源的 AirTest、 爱奇艺的 AIOn 都尝试利用 AI 技术解决测试用力的编写效率和门槛问题，这里主要用到图像识别以及 OCR 技术。以爱奇艺的 AIOn 为例，它的整个处理流程是，首先是图片处理，先进行场景的识别，例如当前界面是否有弹出对话，是否是登录界面等等，然后通过截屏进行图像分割。这里的难点在于文字的 OCR 识别以及布局的分类。然后是结果判定，如何判定本次 UI 测试的结果是否是符合预期的，相似度达到多高的程度等等。因为 UI 测试可能遇到的情况有很多，我们需要尽可能提升测试的准确性，减少人工干预的情况。在 AIOn 的参考文章当中还提到 UI to code 这样一个应用场景，也就是把一个应用截图或者把一个 UI 设计图通过图像识别生成对应的代码，其实就是 Pixel to App 希望实现的效果，相信也是很多开发人员的梦想吧。让我们可以彻底从 UI 开发中解放出来，通过设计稿就可以直接生成最终的 UI 代码。 AirTest 和 AIOn 解决的核心问题是 UI 自动化测试的效率，但是他们依然需要人工去编写测试用例。对于稳定性测试，虽然我上面提到过的腾讯的 NewMonkey， 不过它依然存在很多缺陷，比如覆盖场景，虽然是改进版本的 Monkey， 但是它依然覆盖不了所有的用户场景，而且很多场景它的执行流程不同于真实的用户。比如非智能，这里你可以理解为非人类， Monkey 的操作和人类的操作方式完全不同。那有没有更智能的解决方案呢？ Facebook 的 CPNZ 尝试希望像真实用户一样去使用我们开发的应用，他通过收集真实用户的操作路径来训练测试行为，而且在测试出崩溃后， CPNZ 会自动关联和定位代码，提升解决问题的效率。虽然 AI 测试目前还无法完全取代人工测试，但随着技术的进一步成熟，相信它对测试领域的变革将会是革命性的。当然，想要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这也意味着这其中还有很多技术创新的机会。现在越来越多的业务正在使用数据驱动的方式运作，测试的对象要从简单的代码转变为数据和算法。现在的业务越来越复杂，数据量越来越大，我们应该怎样及时发现产品的质量和业务问题呢？国内的一些公司提出了基于大数据的实时质量体系，希望通过实时获取线上海量数据，完成业务数据校验和质量风险的感知。这里的数据主要包括质量和业务两个方面。第一方面，质量， 崩溃、启动速度、卡顿以及联网错误等质量问题，我们希望可以做到分钟级别的实时性，同时支持更加细力度的维度分析，例如可以通过国家、城市、版本等维度来查看网络问题。第二方面，业务。对于产品的核心业务，我们需要实现数据收集、分析与校验，打造数据监控和跟踪的能力。对于基于大数据的实时质量测试体系，关键在于如何保证数据的实时性与准确性。这两点我会在数据评估的内容中与你详细讨论。除了质量和业务数据，大公司做的比较多的还有用户反馈和舆情的跟踪和分析。各大公司基本都有自己的一套系统，通过爬取用户反馈、应用市场、微博、新闻资讯等各方面的消息来源，监控产品的舆情情况。你可以参考文稿链接支付宝如何为移动端产品构建舆情分析体系。在 APM 系统搭建和持续交付优化过程，我接触了很多测试工程师，也关注了各大公司测试的现状。今天是我从开发的角度谈了我对高效测试的一些看法。如果同学们里有测试领域的专家，非常欢迎站在测试的角度和我们聊聊你对高效测试的看法。对于测试的职业道路发展，我个人的建议是，不管测试如何发展，测试效率如何提升，测试人员都要学会不断的变革，变革自己，变革整个研发流程。我们不能只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田，需要尝试去做很多以前开发需要做的事情，比如性能、稳定性、安全等方面的工作。说得严重一点，如果你不能及时的更新自己的技术栈，不去往更深入的底层走，在测试的智能时代，首先淘汰的就是传统的功能测试人员。从我身边的例子来看，很多独当一面的测试工程师通过平台化的机遇晋级为专家，也有一些优秀的测试转向了产品或研发，但是同时也有很多测试人员在这个过程当中被淘汰掉。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对于开发人员同样如此。现在平台工具和框架越来越成熟，很多初学者拿着一大堆开源工具也能写出炫酷的界面。如果我们不学会进步，特别是在大环境不好的时候，也会很容易被淘汰。今天的思考题是，你所在的公司目前测试正处于哪个阶段？对于测试你还有哪些疑问？欢迎留言跟我和其他同学一起来讨论。今天的课后作业是，请你观看网易、爱奇艺以及 Facebook 关于 AI 在测试领域应用的分享，在留言中写下自己的心得体会。欢迎你点击请朋友读，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好友，邀请他一起学习。那最后别忘了在评论区提交今天的作业，我也为认真完成作业的同学准备了丰厚的学习加油礼包，期待与你一起。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